恋爱是重感情的戴佩妮创作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灵感的来源点。她自己也毫不避讳地说，过去专辑当中那些抒情主打歌呢，几乎全部都是写给前男友的。这首《习惯这样》也是以这个点来作为出发。 你习惯在没有你的下雨夜里，这样一杯冰冷的咖啡，整理整夜的思绪，想想过去，只为了证明我对你没有占据。想起你总习惯、啊、在这样的一个夜里，担心我的爱不够彻底，你怀疑我的心。愁绪静静地夹在中间，仿佛在你的视线后面，依稀感觉少一点一些些的勇气面对你。习惯这样的距离，习惯这样的你的背影，习惯这样 切切地留下了这一道伤痕。他们说一个人的世界里只能住下一个人，那个人是你，你的人是谁？我静静悄悄关上了这城市的门，擦掉了眼角的泪痕，宁愿让这故

送别的时刻，我以为将来， 我以为将来 时候无常，才大方思念，却没地方放，在前往下个城市。 其实音乐嘛，本来就是好听就行，也没有必要搞得那么专业，把历史背景都吃透。听音乐也是一样，自己喜欢最重要。 王若琳叫做《有你的快乐》，而同样是爵士的曲风，我们继续来听听看范晓萱，这是他和李泉一起合作的作品，也是他《蓝旗袍》专辑当中一首很有代表性的爵士风的歌曲，从声线、配乐全部都充斥着很暧昧的氛围，非常适合在 KTV 里面来做一做互动。 让你一看的神魂颠倒，爱你呀的我。

望，今年我是至尊，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。飞来飞去，飞过人群，飞上云霄，看我多逍遥。爱来爱去，今天爱你，明天爱他，到底谁爱我？他们说人生一场梦，又何必太计较，青春正年少，我应该大声笑。岁月如飞刀，它刀刀催人老，再回首天荒地老。他们说人生一出戏，又何必太认真，身看寂寞中我统统摆一回，谁伴谁像谁，我伴谁又像谁，别忘了下次再问。下次再会。 曾经我以为有爱就满足，为你打扮，为你跳舞，祝你爱的是路，爱依然留不住。现在我穿我喜欢的衣服，点上蜡烛，快乐自己建筑，我做到了，但是否真幸福？一个人生活其实真的不错，自由享受，我并不缺少什么，偶尔会寂寞，我无法辩驳，但爱情不该是孤单的避难所，但爱的拥抱不只是个依靠，不像天空，而是想一起创造。你在家乡，大鱼儿的天空，相爱有多美好，没有你我不会知道。是安全感，跟着你的脚步我就心安，现在自己找路，我做到了，但是否真幸福？